有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奇思妙想构筑鸟国城邦，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立，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了。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带，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的主题是东西南北相声一家亲啊，说学逗唱各地的相声名家展示风采。前两天我们请您听过这个金岩、李国敬两位在上海演出的青年相声演员他们的作品。其实说到相声，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南京还是在杭州，这些地方都很走红，都有大量的观众听众。您像当年南京曾经有过一度啊，叫刘关张，就是刘宝瑞、关立明、张永熙，相声刘关张三位都在南京演出。那么当然后来刘先生就回到了北京，参加了中广艺术团了。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群口相声《金刚腿》，是由张永熙、关立明、顾海泉三位相声前辈合作表演的。 这回呀，咱们三个人说一回。 哎，你说三个人呢，比较人多一些个。 哎，三个人比两个人热闹一点。 嗯， 两个人呢叫对口的， 不错。 三个人叫群口的。 哎， 这回咱们三个人说，我来出主意。 哦，您又出主意。 哎， 您出什么馊主意啊？ 哎，什么叫馊主意呀、啊？好主意 啊、哦！好主意， 什么好主意、啊 哎？咱们三个人说玩意儿，我来出主意， 可以的嘛。 咱们说这个名字叫什么知道吗？ 叫什么？ 叫四条腿儿。 四条腿儿。 对了，哎哎哎，就是说有一座山。 山怎么意思？ 这个山的名字要带四条腿儿、 嗯。四条腿儿，四条腿儿。 哎哎，山上有什么庙？ 叫 这庙的名字也得有四条腿儿。 哦，四条腿儿。 哎，里头供的什么神？ 四条腿 儿，哦，四条腿 儿。哎，庙外有什么树？ 嗯， 四条腿儿。 哎，树上落的什么鸟？ 四条腿儿。 鸟啊，叼的什么果子？ 四条腿儿。 下山走的什么桥？ 四条腿儿。 上什么地方去？ 四条腿儿。 叫门谁给开的门？ 四条腿儿。 进去坐的什么座位？ 四条腿儿。 喝的什么茶？ 四条腿儿。 什么茶中什么盖碗？ 四条腿儿。 吃的什么点心？ 四条腿儿。 说的什么书？ 四条腿儿。 给的什么钱？ 四条腿儿。 听我的。 四条腿儿。 哎， 四条腿儿。 别说了。 四条腿儿。 你的爱人。 两条腿儿。在这儿等着我们呢。 这个怎么不四条腿了？ 废话，都是两条腿。 你们俩怎么意思起哄啊？在这儿 我想着你说的什么意思啊？ 还没听明白呀。 啊啊， 这个人太笨了。 怎么说？ 没听明白不要紧 啊！ 我头一个说， 你头一个说， 我说个样子，你们听一听。 哎，那倒可以， 可以吗？ 嗯， 我先说了， 你先说。 哎，我先说，我一说， 我二饼， 嗯， 我三万， 哎，我六条， 我胡了。 我抓局， 我跑了呢就。 好啊， 您怎么还赌博呀？这会儿 谁赌博呀？ 什么呀？一说二饼的。 哎，我头一个说。 哦，你说一说。 哎， 那我第二个说，我是第三个说。 那就正确了。 嗯， 听我的啊。 嗯嗯。 什么山？ 什么山呢？ 要带四条腿啊。 可以的。 我是这个青龙山。 青龙山呢？ 对了。 您这说的不对了。 怎么不对？ 不对不对不对， 嗯， 人家都这么说嘛。 什么呀？ 五爪金龙啊。 嗯嗯， 那怎么会四条腿啊？ 对呀，得有爪啊，它没腿呀。 哎，对， 嗯，没有腿有爪。 哎，龙没腿。 哦，那个爪在哪儿长的？ 在腿 啊。哎，对了，在腿上 啊。这不有腿吗？ 啊，这么四条腿 啊，有腿了， 可以的。 哎哎， 还有呢，虾 什么庙？ 还有什么庙？ 哎，对了，山上有这个叫是龙王庙。 龙王庙也带四条腿。 有四条腿吧？ 哦，这今来两条龙了。 哎，当然打这开始就不能离开龙了。 哦， 离不开这字了。 哎，不能离开龙了。 可以。 嗯， 那你的供着什么神呢？ 哎，龙王爷呀。 龙王爷 啊， 也是四条腿。 那错不了 啊。门口有什么树吗？ 嗯，龙爪槐。 龙爪槐， 槐树。 嗯， 哎哎， 树上有什么鸟？ 嗯，龙鹞子。 龙鹞子，四条腿。 哎， 叼着什么果子？ 嗯，团龙果。 团龙果，下山了没有？ 下山了。 哦，下山路过什么桥？ 青龙桥啊。 哎，青龙桥。 哎， 嗯，上哪儿去？ 上龙大人家里的去。 啊，谁给开的门呢？ 嗯，笼子给开的门。 笼子开门。 哎，对了， 不合乎道理。 怎么？ 你叫门，笼子听不见，他怎么给你开门呢？ 我 啊 啊啊！这个笼子听不见，有人听见告诉笼子的。 哦，他听见的，告诉那位笼子。 哎，叫笼子开的门。 他有告诉人的时间，他不会给开去吗？ 啊，听见的那个人他出不来呀。 怎么出不来啊？ 他是个探子。 哦，探子。 哎 哎，不对， 嗯， 探子他怎么进去呢？ 啊，笼子给背进去的，你管得着吗？ 好缺德的人。啊，是的。他进门坐在哪儿啊？ 绣龙墩。 不对不对 啊， 龙墩呢？ 哎， 错过旧社会，皇上才做龙墩呢。 啊，他们家要做皇上，你管得着吗？ 不不，我管不着。 还是啊。 啊，这个喝的什么茶？ 龙井茶呀。 吃的什么点心？ 哎，团龙饼。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嗯，说的什么书？ 回龙传。 要的是回龙传。 哎哎哎， 啊，要的什么钱？ 啊，乾隆钱呢？ 哦，乾隆钱。 哎，可还有一节。 怎么？ 这个钱得有眼儿。 带眼儿。 哎，这钱呢当中啊得带眼儿，不带眼儿不行。 嗯，乾隆钱有眼儿。 哎， 对对对对， 我说完了。 算你说上来了。 该你的。 该我的。 嗯，你说吧。 我也说。 什么山吧？ 我说青龙山是你说的。 哎，你不能说了。 我得单找。 当然呢。 我这是首阳山。 首阳山。 阳是不是四条腿？ 哎，对对对，有有有有，首阳山 羊。哎，羊 羊， 你是羊了？ 羊。 哎，你哪那么些毛病？ 是是，就是那个。 别脾气了，别脾气了，一边去。 什么意思啊？ 他说没有你的，等我问你，你再说啊。 嗯，好好。 哎，站一边听着啊。好嘞，什么庙？ 这个杨吉业的庙。 杨吉业的庙。 哎，对对。 哎，这回不对了，您呢？ 怎么呢？ 不像话了。 怎么不像话？ 首阳山是哪个羊啊？杨吉业是哪个杨啊？啊，杨吉业是木易杨啊。 是的，这 啊啊，那那对吗？那个 我说的那个杨，我没说那个字儿。 您这是？ 哎，借字抄音。 这借字抄音也行嘛？ 哦，借字抄音呐。 啊 啊，那我就好办了。 哎，好嘛， 我给你趟路呢。 哎，到他们这儿都是条件宽的啊。 当然了。 好嘞，好嘞。 嗯嗯， 供的什么神？ 供的是这个。大刀杨令公。 哦，杨令公 是的。 庙外有什么树？ 有个槐树。 哎，槐树没有杨。 对，杨槐树。 哦，杨槐树啊。 哎，对对。 哦，山羊就行啊。 当然。 啊，落的什么鸟？ 这个户不拉。 户不拉。 哎， 户不拉没有羊。 哎呦，他白脖是羊户不拉。 哦，羊户不拉呀。 哎，对。 好嘞，掉点什么果子？ 羊头啊。 嗯，羊头啊。 啊， 掉得动啊他。 小羊头。 嗯，小羊头也不像话。 水果掉着这个苹果呀。 哎，苹果没有羊啊。 这不是羊苹果吗？ 这羊苹果也来了。好嘞。 嗯， 下山了吗？ 下山了。 走的什么桥？ 张飞喝断挡羊球。 哎呦，又跑到三国上去了。 哪儿不许溜达呀？ 好嘞，上哪儿去？ 上这个杨大爷家去。 哦，杨大爷。 哎， 叫门了吗？ 叫门了。 谁给开的门？ 杨妈。 杨妈是谁呀？ 嗨，就是刚才那个开门的聋子他妈妈。 嗯，怎么给聋子找了个妈妈呀？这儿 那当然有了。 哎，好嘞。 哎，对了， 到里边给的什么座位？ 椅子。 哎，椅子没有羊啊。 有啊。 什么呀？ 羊椅子。 羊椅子。 哎， 喝茶了吗？ 喝了。 什么茶呀？ 羊普茶。 什么茶中什么盖碗？ 羊瓷的茶中羊瓷的盖碗。 好嘞，吃的什么点心？ 吃的面包。 哎，面包可没有羊。 羊点心 啊。那我就知道了嘛。 知道你还问。 好嘞。 嗯， 说书了吗？ 说了。 说的什么书啊？ 杨家将。 哦，给的什么钱？ 给的是羊钱。 羊钱 啊。 大头啊。 啊，对了， 那不行，那个没有眼儿啊。 没眼儿，你先凿个眼儿也成啊。 哎，你把这银子招死我了。 谁能猜你呀？ 怎么样，三宝说上来了吧？ 该你的了。 该我的给我吧。 哎，你来要账来了。啊， 该我什么？ 该你说玩意儿了。 行，说什么？ 四条腿。 行。 什么山？ 龙你说了啊。 哎，龙我说了。 羊 他说了。哎哎， 我说 哎，这两个全不行了，单找。 跟你们说的不一样。 那好吧，你找吧。 压脊山。 压脊山。 哎，压脊山。 压脊山倒有。 哎，有 那怎么四条腿啊？ 你认为几条腿？ 压的是两条腿啊。 是啊，我说的是压脊山，它还有一只鸡呢。 哦，还有个鸡 啊。哦，先凑合呀。 压鸡山嘛，这不是一个鸭子一个鸡，不就四条腿？ 哎，您这上外边溜达溜达吧啊。那个不行，我们说的明白 啊， 两个凑不行。 哦， 一个四条腿。 那行， 再找。 啊，另找。 来吧， 桌子山。 桌子山。 哎，对不对，桌子山有啊。 在哪？ 桌子山嘛。 在哪？ 嗨，就京西桌子山嘛。 嗯， 离北京不远。 嗯，对，在包头的这边。 哎，对， 在大同的右边。 嗯， 在张家口的左边。 你哪那么麻烦呢你？ 对，桌子山嘛。桌子山嘛。 好了，有了。什么庙？ 板凳庙。 嗯，板凳庙。 四条腿。 对。 好，供的什么神呢？ 大沙发。 哦，沙发呀。像话。 这不像话，越说越不像话。 不行不行， 这不都是四条腿吗？ 没听说过。 像话吗？你快来个大床啊你呀。别四条腿那个。不行 不行，得说活的。 哎， 说活的。哎， 对了。 马鞍山。 马鞍山。 马鞍山啊，这芜湖这边吗？ 你哪那么些废话。 咱们这什么态度呢？ 我知道你甭解释啊。 啊， 马鞍山有了。什么庙？ 马王庙。 马王庙供的什么神呢？ 马王爷。 马王爷。 马三只眼嘛。 我你见过他呀？是怎么着？ 我没看见。 哪那么些废话呀。好嘞，庙外有什么树？ 松树。 哎，松树没有马。 马尾松。 对对。 哎， 是有这个。 对，有 马尾松。 马尾松，你那有大叶羊吗？对不对？ 对 了。好嘞。落的什么鸟？ 落的这个马蜂。 哦，马蜂啊。不像话。这鸟 马料。 马料。 对。 啊， 北方有这种鸟。 我你哪那么些废话你这。 他怎么办？我说来着。 行了，你待会儿吧。 嗯， 雕的什么果子？ 雕的是这个 枣。 哎，枣可没有马。 嘎嘎枣， 嘎嘎枣也没有马。 马牙嘎嘎枣， 西洋大苹果。 你们这卖什么东西啊？ 你买不买拉倒啊！ 我买什么呀？买呀、啊！好嘞，下山了吗？ 下山了。 走的什么桥？ 走的马桥。 马桥在哪儿啊？ 京西。 哦，又是京西。 啊，对对对。 哦，这京西你怎么那么熟啊？这地方 我常去嘛。 哪些废话？上哪儿去？ 到那个马。马大人家的去。 嗯，马大人 是 开门了吗？ 开门了。 谁给开的门呢？ 马秃子。 马秃子啊？马秃子是谁呀、 啊？这就是杨妈她丈夫龙子他爸爸。 哥、嗯， 一家子啊， 全来了都是。 啊嘛，到里边给的什么座啊？ 啊，给他坐的是马桶。 哎，出去！这不像话了，你这个 啊， 怎么马桶也出来了？太不卫生了，不好 不好。 不说这个了。 说什么？ 改了。 改什么？ 这回这名字叫四管四侠。 哦，什么叫做四管四侠？ 说每人说四句。 四句。 天上飞的。 嗯。 地下跑的。 我 桌上摆的。 嗯。 屋里头有的。 嗯。 我说这四样 怎么样？ 你再说四样。 哦， 管着我这四样。 嗯， 这叫四管。 嗯， 你再说四样，管着我们俩这八样，这叫四侠。 哦， 怎么样？ 四管四侠。 对， 一个人说四样。 哎，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 哎， 你说完四样，他再说四样。 对对对， 他说这四样，管你这四样。 哎， 叫四管。 对， 我再说四样，管你们俩这八样， 这叫 四侠。 对， 我明白了。 明白了吗？ 你先说。 可有一节， 嗯， 我们这个说可是说， 嗯， 得喝这押韵。看见了没有？ 懂， 得喝这押韵。 那行啊， 听我的， 你先说吧。 天上飞的， 天上飞的什么呀？ 鸳鸯， 鸳鸯鸟。 哎， 天上飞的，嗯， 天上飞的 有了。 地下跑的 什么？ 绵羊， 绵羊。 哎， 嗯、 鸳鸯绵羊。 哎，都是江洋者。 哎， 那么桌上搁的呢？ 嗯，蚊帐啊。 蚊帐也是江洋， 当然了。 哦，旁边站着呢。 嗯，屋里的有的是煤香。 煤香是什么？ 就是盛煤的箱子。 哦，对对， 盛煤的箱子。像话。 煤香。 不是。 煤香。 煤香是丫鬟。 丫鬟怎么意思？ 丫鬟的名字叫煤香。 嗨，那为什么不说丫鬟？ 那不行啊，说丫鬟不合辙了。 哦，您这位凑这个江洋辙。 哎，得有辙。 鸳鸯。 哎， 绵羊， 文章，梅香， 还梅香，哎， 贺哲， 行， 完了，我说完该你的了， 我也得说四样啊。 天上飞的 是 什么？ 凤凰， 什么？ 凤凰啊，鹤鸟之祖。 哎呦，好嘞， 嗯，你甭看我， 凤凰， 哎，没有比他再大的。 我说 啊。 得给我留点路。 哎，那我说完了再说。 好嘞，行了。 你太狠了啊。 哎，不算。 你先等会儿吧。啊，天上飞的凤凰。 对了， 地下走的 是豺狼。哎，对 了。哦，桌上摆的 书香。 屋里的有的 姑娘。哎， 这全管得上吗？ 全都管得着。 先说天上飞的凤凰 啊。 嗯， 凤凰不管着鸳鸯吗？ 鹤鸟之王， 没有比他再大的了。 对， 哎， 地下跑的 豺狼， 这管得上吗？ 狼吃羊啊！ 啊， 他冷不防啊！ 嗯，他把我给吃了啊！ 哎，管着你吗？哦， 桌上摆的 书香， 能管吗？ 当然管着了，城里的文章啊。 对， 嗯， 屋子里有的 是姑娘啊。 姑娘 啊，对了， 啊，能管没香吗？ 哎。姑娘才用丫鬟梅香吗？ 小姐嘛，姑娘就小姐。 哎，对对， 小姐。 哎， 哦，说姑娘， 人家是小姐，你是丫鬟；她是姑娘，你是梅香。 嗯， 这叫江洋辙。 哎，都管， 管得上， 都管得上。 嗯， 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你干吗？ 当然了， 试试吗？ 那还用试吗？ 嗯，好嘞，说完了，该您的了， 该我了， 该你了。天上飞的。 天上飞的， 嗯，什么？他可是凤凰啊！ 不能再说 明白了啊！ 天上飞的机关枪， 哎，您、您外边溜达溜达吧。 怎么了？ 这不像话了。 是不像话。 天上飞的机关枪 啊！ 满天上飞机关枪啊？ 不会飞。 它会飞吗？ 机关枪当然不会飞 啊。是啊， 机关枪它里头有子弹。 有子弹呢、 啊、那子弹往外一打，嘎嘎嘎嘎嘎嘎嘎，它就往哪里跑呀？它不会飞吗？ 会飞呀、啊、 说的是那个子弹。 哦，子弹。 哎， 哦， 说的是子弹。 哎，你怎么不说那个不说的枪啊？怎么子弹呢？ 是啊，他是 啊, 啊， 干嘛呀？ 要说子弹，他就不合辙了。 哦，您这也早辙。 江阳辙，机关枪。 嗯，好了，勉强了。地下刨的。 大老虎。 哎呦，这可没辙了啊！ 啊，没辙呀、 啊！啊， 啊，没辙，没辙吧。 哦，没辙也行了 啊！就是你们都有辙，你们净占大的，我怎么办呢？ 你好了，看你管得上啊？ 当然管得上。 我再来，桌上摆的， 洋火， 洋火，屋里的有的， 屋里有的强盗， 这全管得上啊！ 你们这八样我全管了。 我要问问你 啊， 天上飞的机关枪 啊，打死了凤凰，捎带着鸳鸯。 哎，打死了啊！ 打死了。 地下跑的母老虎， 大老虎， 大老虎， 吃了你的绵羊，还找不你的豺狼。火、嗯， 桌上摆的洋火， 烧了你的文章，还毁了你的书香。 哦，屋里有的强盗， 抢走了姑娘，吓跑了梅香。 去你的！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老前辈张永熙、关立明、顾海泉合作表演的群口相声《金刚腿》。您看，像张永熙先生啊这样的相声艺术家，在南方演出多年，也向姊妹艺术学习，在这个学唱类的作品当中就加入了学评弹。张永熙先生啊，侯宝林先生，这学评弹都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学得很像。评弹呢也的确是南方非常重要很著名的一个曲种。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请您听一个短小精悍的评弹小段啊，新年锣鼓响连天，是评弹名家朱慧珍演唱的。我们跟您说说唱词儿，这样方便您往下听啊。新年锣鼓响连天，淮河两岸庆丰年，都只为麦收两季收成好，打下粮食万万千，家家房上盖新草，人人都把新衣添，真是一年更比一年好，男女老少喜连天，喜上加喜，喜连连。词儿也好，旋律也好，唱的主也好啊，我们请您欣赏朱慧珍的演唱。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关注天气，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能见度也比较好，风力不大，气象条件适宜交通出行。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接下来是今天的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机前西北气流控制，天气晴好，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1到2级。洗车指数预报，预计未来3到4天，大部分地区没有降雨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擦洗车辆。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进乐谱练功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东西南北同说相声，说学逗唱，其乐融融。那么说到东北相声，那是名家辈出。您像沈阳曲艺团，当年有很多很多的名家。下面请您听的这段是一个老录音，多年前录制的，表演者是范伟、王振华。没错，就是您想到的那位小品名演员、影视名演员范伟。当年呢，他是沈阳曲艺团的相声演员，和他搭档的王振华，相信大家喜欢曲艺、喜欢相声的也很熟悉，也是一位优秀的曲艺演员，同时也是创作名家。王振华的老师是相声名家刘文亮先生，前两天我们听过刘先生的作品。当年呢，王振华除了和范伟搭档之外，还曾经和东北相声的代表人物王志涛先生合作。近些年来呢，是在中国广播艺术团工作，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啊，当年的这段相声《五几年》。 下面请听相声《五几年》，作者范伟、王振华，表演者范伟、王振华，演出单位沈阳曲艺团。 感谢各位领导和朋友们的光临， 有话直说。 我们今天这场演 扯这干啥呀，虚头巴脑的。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我想给在座的朋友们朗诵朗诵。 妈呀，我这就这五大三粗人还写诗呢，标样儿啊，现在不咋的了，是朗诵诗前门全带个啊，作病了是咋的？ 咱俩谁作病了？这位啊，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和煦温柔， 这就朗上了。 这 那我也啊，加点小心吧，说不定哪天还有寒流。

我听着都埋汰。 哪个歌埋汰？ 你装什么糊涂？ 这 昨天你跟你媳妇唱的什么歌来的？ 昨天晚上 啊，不就那个吗？ 你在这唱着。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你听听 啊， 你听听这词儿， 词儿怎么了？ 你和爱他有几分？你不爱他有狗屎啊你啊！ 是那词儿吗？你仔细听。 别唱了，你再唱我就吐了，我 盯上这鸡粪了。 我听说就唱这老破歌，歌星在剧场唱一场还要好几百块钱。 有这事儿？ 你这唱歌的还绑票了？ 那么干的是少数。 你别搁这装好人了啊！我听说你们说相声也有这么整的。 有吗？ 我告诉你啊，往后你这么挣钱，你少往我跟前拿啊。 怎么回事啊？ 你这不是用真正劳动换来的？ 怎么不是？ 五几年我挖土，一天挖六米，我才挣八毛钱。 嗯， 你是拿锹了还是龙爪了？啊！就凭我和你妈给你生了两片嘴，叭叭叭叭叭，你往家叭叭钱呢？你往后少用这钱来拉拢， 怎么回事？ 我明白 啊， 这叫糖衣炮弹，这拉拢府是工人老大哥， 哎、差辈儿了。 你们这个 行，算了算了，您呐消消气儿， 嗯， 一会儿我给您买盒烟抽， 我抽了得肺气肿。 我给您打酒去， 我抽了喝了得脑血栓， 我给您买肉， 我吃的肥胖症， 那我以后怎么孝敬您呢？ 以后干啥？以前也不中啊。这是 干嘛？ 这是昨天你给我的60块钱， 嗯， 收好了。 您老零花了， 你掐死我都不要。 我干嘛呀我？ 50块钱一张的，收好了啊。 不对啊， 啊， 我给您的是60， 啊， 您干嘛还我50？ 那10块钱我得留着。 50一张的都不要了，您留个10块的干嘛？ 不但留着，而且我要把它珍藏起来，像保护眼珠子一样，永远的重点保护。 为什么呢？ 这10块钱大票 啊， 是50几年印的。 是啊。 好，听完了范伟、王振华和说的50几年，下面请您听一段刘俊杰、赵岩和说的《水有毛病》。 别在那里嚷 了，怎么了？ 一看你们这个演员一个个一上这里一站，张牙舞爪的，吹节好、 啊， 还会说别的吧？ 不是过节就得说这句话呀？ 甭说了，甭说了，停，停下来！ 我什么叫停下来、 啊？我话筒撤了。 哎， 摄像机甭冲着我，冲着地板。 怎么？ 那个观众全走吧。回家吃饺子去了， 都 走了，都走了，哎，吃饺子去了，都走了，走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啊， 有毛病了。 哪儿有毛病啊？ 这个晚会有毛病，看不下去了。 不，你说我们这晚会什么地方有毛病？ 先说你这个晚会的演员阵容有毛病，你信不？ 我不信。 牛群来了不？ 来了。 凤骨来了不？ 来了。 你也来了？ 来了。 这就是毛病。 哎。这算什么毛病啊？ 一年一年的劝死你们 啊！ 你问问在座的各位朋友，我们大伙都看腻了，对吧？ 哎，我告诉你啊， 啊， 这晚会里头不能没有明星啊， 都是老面孔有毛病。 那每年我们也推出不少新面孔啊， 新的更有毛病了。 老的您不是看腻了吗？ 新的我不认了， 你瞧。全是他的理儿啊， 全有毛病。 你看刚才唱通俗歌曲的那位， 哦哦， 那就是个新人， 嗯， 唱的多好。 好什么呀？ 啊， 现在这个通俗歌曲你也唱，我也唱 啊， 我台上一站，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亲爱的爸爸妈妈你好吧，这玩意儿都泛滥成灾了。这个 我也听这个。 有什么听头啊？ 那您听听这个高雅音乐。 高雅的？ 高雅的。 往那里一站， 哎， 哦，我听不懂那个呀。 那您看看舞蹈。 舞蹈穿的衣裳太多，线条不美呀。 那要穿少点的呢？ 太庸俗了，能看吗？ 哎，那您听段相声。 相声不如小品呢。 那就看小品。 小品是越来越像相声。 干脆吧，您看看传统戏怎么样？ 传统戏节奏太慢了。 那就看看摇滚乐。 摇滚乐节奏太快了。 您听听美声， 那声音太颤了。 您听听民歌， 歌词太旧了。 那看看杂技， 替他们揪心呢。 看看魔术， 全是骗人的。哈哈哈哈， 什么都有毛病啊。 要不告诉你看不下去吗？ 那依着您 哦， 干脆我们就不搞春节晚会了。 呀，你不搞我看什么呀？ 哎，你还得看春节晚会呀。 啊，不是毛病多，我怎么看呢？这个 不是 啊。 你别说了，你 怎么了？ 你说的不对呀、 啊？怎么不对呀、啊？ 怎么问问人家现场的观众？ 不问了，这个现场的观众也有毛病。 人家观众有什么毛病 了？你说大三十的不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啊，到这个地方来跟着他们骑这个红走马呢？你们这， 你 谢谢你。 你别说了， 怎么了？ 我说什么都有毛病了。 你站在这里说到天亮，我也找着毛病了。 我不信， 不信你说。 明天呢？我请您吃饭。 你这是要摆鸿门宴呢？ 我可是请您吃饭呢。 没事请我吃饭怎么？ 啊，他我有毛病。 你看承认了吗？ 我什么我就承认了。 关你什么意思？ 我就是让你别影响大家看节目。 怎么的吧？ 哪天到我们家？我们家没毛病， 我去了就找着毛病了。 那改天去一趟吧。 哪天去吧？ 星期一去。 星期一有毛病。 星期一什么毛病啊？ 星期一上班的人太多，街上乱了。 那星期二去。 星期二有毛病。 星期二怎么了？ 星期二下午孩子不上课，搁在家里不放心了。 大周末去。 大周末有毛病。 一周干五天活，休息两天还有毛病？ 一周要是干两天，休息五天吗？那就是。 要照你说的就没毛病了。 老王也是闲的难受啊，是吧？ 你爱哪天去哪天去吧。 行，走了，上你们家了，怎么走啊？ 出门过马路。 不能过了啊，马路有毛病。 马路有什么毛病啊？ 不方便啊。 挺宽的马路怎么不方便呢？ 大宽的马路中间全都挡上了啊！过马路我还得爬栏杆。 不是， 我这爬都 谁让你爬栏杆？ 怎么办呢？ 你走那人行天桥。 那累不累啊？ 累。 我有这边坑子坑子爬上去。 对。 再有那边坑子坑子爬下来。 是啊。 我哪次过马路？ 那是。 我爬长城了。 哇，干脆啊，我给您打个面的怎么样？ 和面的毛病大了。 面的是又方便又便宜。 便宜什么呀？ 一公里一块钱。 你过十公里一块五了。 咱那儿没那么远。 记住更倒霉了。 怎么呢？ 三公里也要十块钱。 咱这个地方不远不近正好。 我就说不远不近正好啊。 没毛病。 他不辣你。哎。没毛病吧。 你说的这叫个别现象。 反正是有毛病啊。 反正你到了我们家呀。 甭甭去了。你们家住这个大杂院那个毛病明摆着了。 早搬迁了。 搬哪里啊？ 我们住楼房了。 楼房有毛病啊。 楼房有什么毛病？ 楼房住的太高，接不着地气，住长了你受病啊。 哎呦，那我们还搬回大杂院。 大杂院太吵，住长了得关节炎了。 那还是楼房好啊。 一地震你可跑不了了。 那还住大杂院。 一下雨下天往屋里灌水呀。 那还住楼房。 你吃饱了撑的折腾嘛呀。哎，这 是我愿意折腾的。 不管你住在哪里，全有毛病。 那甭管怎么着吧，到家以后， 对， 我上农贸市场给您买点菜。 不去了，那农贸市场有毛病。 这农贸市场有什么毛病啊？ 小商小贩称不准呢。 没关系，咱买国营的。 对， 国营的称准。 国营的称准。 买他的 服务态度不好。 哎，现在都是微笑服务， 那更有毛病了。 怎么呢？ 你一进门，那个小姐脸上乐得跟一朵花似的。 是啊， 一会儿领着你上这里，一会儿带着你上那里。先生，你买点这个吧。先生，你买点那个吧。毛病啊， 这多好啊！ 好什么呀？那脸上一个劲的乐，不撂下个三十五十的，好意思出来吗？ 哇，这也算毛病啊？ 毛病呢？ 咱不买菜， 不买了， 咱买点肉。 肉太贵了。 怎么贵呀？ 我那个小时候那个肉才八毛多钱一斤， 那时候就没毛病了。 毛病更大了。 什么毛病啊？ 一个月就给半斤。 嗯，对对对对，现在这肉可是敞开供应了， 价格太贵吃不起了。 哦，您现在不吃肉了？ 拿一顿饭离开肉我也活不了啊。 天天吃肉还说有毛病？ 别提肉了，一提肉我生气。 咱不提肉。 不提了。 您吃个苹果， 上头有农药啊， 我给您削了皮儿啊， 一削皮营养全没了。 他什么也吃不了。 吃什么才有毛病？ 爷爷啊，干脆看看电视吧。 电视有毛病。 电视什么毛病啊？ 广告太多了。 广告完了就有电视剧了。 看完电视剧半夜了三点了啊，第二天起不来，电视台给请假是吧？ 哎，这个人家管这个吗？这 有毛病吗？ 今天晚上啊，大家都看春节晚会。 我看别的。